被拼命远方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。结束太快，你说你无法释怀。